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बुद्धस्य। 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बुद्धस्य। 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बुद्धस्य।那今天最后一次讲，我们有选次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讲很详细，所以我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讲一些重要的道理，然后剩下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你们的兴趣，我就会讲比较详细。那我看也有一些新来的参加者，所以我大概归纳最重要的意思，我们所有讲过的。那我有说明，目前汉传、藏传佛教，比较强调如来藏，靠如来藏的修行。如来藏的修行就是特别强调无分别智慧。我们有说明，学佛其实我们来深入佛学，我们也需要有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两个很重要的。从北传佛教的角度来看，有分别智慧就变成Prishtalabdha Jnana 就是厚德智，菩萨学菩萨道就是，不够学佛学，要学很多别的东西，逻辑、语言，医学，那些相较也是很重要。那，佛学的精髓，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就是解脱学。佛教是一种解脱的科学。那这一次，我有说明修行的过程。不管是如果我们是强调那个解脱的过程，其实大家学佛法目标就是解脱。在《大智度论》里面，那个论述菩萨解释罗汉的解脱好像肚子，他如果解脱的过程就是从此岸到彼岸，那他解释罗汉像肚子从此岸跳到水，然后游泳，游泳，游泳，那得到彼岸，就是解脱岸。 那波萨是好像学，好像妈，他能够奔到，在赤安几乎到终点，不过终点他没有办法接触，所以他游泳游泳，到彼岸，那再继续走。那佛是好像大象，大象就是每个部分，它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接触。我们第一次我讲这里，我有说明修行的过程，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接触佛法。来显观佛法，我们只有一个实验室，就是自己的身体，靠这个自己的身体的心，没有别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我们就要体会、体证佛法。那另外一个也有大乘佛教的，今天叫那个大乘佛教，就是用阿含经的了解佛法，了解菩萨道。那我们有说明。菩萨道学南传佛教不是完全宣发详细的说明，虽然南传佛教也有论点说明菩萨道多半就是靠本身故事的解释。那我们也有说明那个声闻道，在北传佛教里面就变成理论而已。渐渐，因为阿含经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分别智慧，修行的过程也是靠分别智慧。渐渐，佛教里面这个分别智慧就，是靠理论。已经没有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实验室直接体会、体证这个境界。那我们也有说明，在北传佛教只有唯识学。中国学之分唯识学为虚唯唯识跟真实唯识，真实唯识就是靠如来藏的道理，虚唯唯识是靠阿赖耶的道理。虚伪为是还有保留，在书里面使用的法门， 怎么诋毁，用自己的身体诋毁，分别智慧，用分别智慧来解脱。不过，因为后来，特别在中国宣章以后，宣章归集以后，这个法门有端，所以，已经不是汉传佛教没有强调，藏传佛不用讲，藏传佛教是比较火气佛教，那他们只有保留我自己有一点点机会跟藏传佛教学，他们只有保留那个唯识的知，沙玛达，其实。现在不管是南传佛教，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沙玛达的过程的说明都多半，不管是中观的学者还是唯识的学者，都是靠汉传佛教所教那个唯识阿赖耶唯识。强调阿赖耶的唯识。不过，怎么修内观这个部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已经没有保留。我们有书，不过没有实用的方法。所以有学问，我们学即识论、即识论的注解等等。不过，没有实用的方法，怎么实践？怎么修？先观的过程，用分别智慧，这个部分没有转。那我也有这里讲过，学佛法。就是学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智慧。我们的唯识跟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我们的修所成智慧就是先观的过程，是靠闻所成智慧跟思所成智慧。我们只能够修一招我们所有闻的法，我们所有思维的法，因为闻的法跟思维的法不一样，所以在玄关的过程修所成智慧里面有。很多差别，那些差别也是靠闻所成跟思所成智慧。那我们也有说明，来修。沙玛达，先观的过程的沙玛达的部分， 我们如果我们的 Shamatha 的过程是依照阿含经，我们不一定需要老师，可以考书。不过修内观的过程，一定要老师的说明，才能够内观。没有老师的说明，没有办法内观。老师要指导我们怎么观，我们才能够看得到。那以前我们也有说明修行内观的过程，我们可以分别为第一步就是指 Shamatha，第二步就是色法分别，第三步是明法分别。第四步就是缘起的分别。现在不动摇的佛法是靠缘起的分别的不一样，南传的缘起的说明，唯识的缘起的说明又不一样，一切又不。也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实法跟明法的分别又不一样。怎么看明法跟实法靠 Shamatha 也有不一样。那最后就是内观，内观是靠 Shamatha 实法的分别、明法的分别、缘起的分别。才能够内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所依，那观什么？所以《阿含经》的注解是说明先那个 Shamatha 的相。要很明显，再会有内观的相；内观的相要明显，再会有道相；道相明显，再会有果相。果相明显，再会有解脱。所以，因为相明显，在分别会明显；因为分别明显，智慧会明显。语言是佛教还是靠阿含经的佛教，就是这样解释。那我这一次讲就是。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只有唯识这个分别智慧，还有讲很详细，也有讲方法。在只有南传佛教这个分别智慧还是活的转动。用这个传统，我们肯定用这个他们的所保留的法门，我们肯定还现在能够成罗汉，能够成道，因为 因为道清楚还有成就之，如果道不清楚，没有成就之。那我这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讲一些道理，怎么我们可以用南传佛教的活的很好的保留的分别智慧的传统来加深我们的唯识的了解。因为，虚位为师的修行的过程、玄关的过程，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转到，只有沙马达的部分比较清楚。所以，学南传佛教，肯定能够对我们给资质，那今天我就要讲这个部分。上次我也有说明，第一步沙玛达哪里？沙玛达。南传佛教所讲的沙玛达的过程，跟唯识所讲的沙玛达的过程，哪里又不一样？上次我们有讲过。因为在汉传佛教，虽然一切是谛论，大部分就是讲阿含经。阿含经靠阿含经的了解，还是这个阿含经的了解有那个阿赖耶的所依，阿赖耶其实只有大乘佛教。将阿赖耶为王道，解脱的王道，就是解脱的最高的、最维系的境界。南传佛教有分心，不过有分心在玄关的过程，没有像阿赖耶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实了解唯识，就是了解有为法，了解有为法就是了解阿赖耶。修有为法。修分别智慧，就是修唯识。修无为法， 用无为法的了解，就是修忍辱。虚伪为师的修行的过程，就是先用为师，用有为法的分析了解，再渐渐超越这个境界，修忍辱。这是虚位为师所讲的相关的过程。相关的过程要从有为法开始。有为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是宿谛。依照佛法深一地要从是宿谛入，那我们要说明唯识的得失。虽然唯识是也是用世间法，好像阿那般念、不净观、自性观、修沙玛达。不过在唯识的结构，依照唯识的了解，也可以从直接从忍辱，忍辱的了解、忍辱的经验、忍辱的思维，入沙玛达。这是唯识的得数，跟南传佛教不一样。南传阿毗达摩，我想我有提到，修沙玛达，练八支身道的那个真谛，叫做八种等支，就是世界无世界谛，世界无世界谛。都是世间法，要超越世间法，才能够成涅槃。现在菩萨道的德书是我们修行人能够修知的过程，靠忍辱。那我想，我有说明，比方说，一切是毗卢，是 说明四种修行的修、出去修、对治修、习惯修，四种修行。对，比方说对治修是靠什么？靠眼力、尼比达、尼维达，要眼力才能够对治戒、对治烦恼。靠巴哈那，巴哈那是力，力盖的力。那叫真如，对治烦恼也是用真如。南传佛教没有，阿含经没有那些道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真如的道理来出去，出去修。那现在我们将怎么用南传佛教的四法分别来了解还是加深我们的唯识的四法分别，那南传佛教跟唯识一样，这里跟一切有部还是进步有不一样，以为那些司机即为。是概念而已。他们是属于用佛教的逻辑，他们是属于比量，不是属于真量。不过，唯识是用逻辑，如果你们看，比方说，陈那，说言论还是，释迦牟尼佛的二十颂，对于那个四法分别，可能最重要的，那来体会。即为还是色即，没有真的存在，是假的。那是用逻辑。现在南传佛教有四大分别，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接触司机，破坏司机，破坏司机，那司机就不见什么见，只剩下那些司法，他们所分别的司法。修行人修四大分别来看到。那些不同样的司机， 野生的、新生的、活生的跟阴阳生的四季，现在我们不是讲那个部分，因为，为我们的研究不是那么重要。不过一定先要看到那些司机，才能够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接触他们的分子。他们的分子就是四大、烟丝、香，等等。那修行人看那些，那就看不到色即，看色即那看不到那些，那如果要了解，我们已经有讲过，我们的虽然佛教的目的就是解脱。不过，我们的解脱是靠我们所用的文殊乘、思殊乘跟修殊乘智慧。修殊乘智慧是靠文殊乘智慧跟，思殊乘智慧。没有他们呢，也没有修殊乘智慧。那来了解明法的分别，这个司法的分别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其实明法的分别是靠司法的分别。那从外面看，从南传佛教的修行的过程，那些司法，他们所分析的司法，特别跟十八种跟内观的过程有关系的司法。他们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是究竟法，世间究竟法。从外面看，他们真的存在。所以从南传阿毗达摩的分析来说，那些先有司法，再有行的过程。当然，为师不能够接受这个 不过，在修施法依照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的过程里面，修四大分别，修行人如果定的境界够，他能够直接用心闻、想、看颜色、听声音，不一定要经过那个耳根、眼根。这个经验一定修行人可以做。依照为师，那个眼根就是眼清视，耳根就是耳清视，我们用眼睛看，其实我们不是用那个肉眼睛看，我们是用眼睛的小小部分，那个眼睛的清视来看，耳朵也是这样，现在我们知道阿含经，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是特别强调，不管是一切有部还是是上座，德赖瓦的南传佛教，还是是进步，他们特别强调，你不能够有两个新的过程在一起，你也不能够有两种、三种收在一起，只能够有一心，因为心的四度是不可思议。所以，如果定不够，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那这个怎么南传佛教可以帮忙我们的了解？因为如果你有破坏那些时机，你看颜色还是低阶还是微，那个时候，这会出现作为观的一个境界，你不能够同时思维两个境界，坐在心里面。心的过程是从作为开始，有作为才能够出现心的过程。作为叫坐在心里面，有作为在心有方向。如果没有着意，心没有方向。心有方向，它才能够动；如果它没有方向，它不动。谁给心方向？就是着意。因为着意所缘，出现心的过程。如果不做，境界在心里面，那没有心的过程。大乘佛，那个阿含经的阿毗达摩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有着意，心有方向，心有方向，那它通。 那所有的心，它是心，因为它动。它动，哪里？它动万所愿。所以，不管是什么心，连有分心还是阿赖耶，需要所愿才会动。轮回的心就是一定要动，如果不动，那它没有所依；如果它没有所依，那它就不是轮回心。轮回心已经有所依。因为它有所依，所以啊，它动；如果没有所依呢，它就不动。那。有分心的所愿，有分心跟阿赖耶，就是什么心？是艺术心，艺术心妄。因为它是艺术心妄，它能够掌过去的经验，对不对？那依照南传的道理，那个有分心的所言就是过去的最后过去的寂静的心的所言，它是耶还是耶相还是趣相，三种所言，阿毗达摩有提到。那个现在不是那么重要，阿赖耶没有明显的所愿，因为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全部都跟阿赖耶有关系。因为阿赖耶的所依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根所能够领纳的境界，那就是其我们的全部。那现在，如果我们有修依照南传的四分别，我们可以看到你注意注意就是注意，你注意。地界还是注意颜色，还是注意那个四季的相破坏四季以后，那出现新的过程，新的过程的所缘只有一个所缘。如果你注意地界，你同时不能够注意颜色还是相，不过他们还在，因为。那些司机的发分支出现在一起，他们是 不能够分开的。不过你只能够注意一个分子，你不能够注意两个分子在一起。那现在，南传佛教依照这个道理，就是说明我们能够看现在的颜色还是现在的地界，因为事法的无常比明法的无常是16倍慢，所以你注意，比方说地界还是颜色，那先那个有分心的六要断，在你能够专注玩所言，对不对？啊，所言先出现在哪里？在经师，它翻译在经师，然后心它就接受它，检查它，决定它是什么所言，然后出现素心心，那最后心回到有分心，修行人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体会这个过程。现在，为师的分析不一样。不过，为师也是讲新的过程，有作业有新的过程，同样的道理。所以有着意，心有方向。现在为师。还是靠菩萨道，菩萨道是靠真如空的道理，对不对？那了解阿赖耶就是王道来了解真如，了解真如就是解脱，了解真如就是了解什么？就是有两个一定要这样思维，真如有两个方面，有不颠倒真如。还有无为忍辱，佛教是说明。无明为颠倒， 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是考验；因为我们是考验，我们执着受；因为我们执着受，我们在做新的业，这是佛法。不管我们怎么说明，这是佛法的基础。所以，基本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佛法，基本的佛法的了解都是靠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不同样的解释，所以有不同样的佛法。不同样的佛法就是那个不同样的缘起的解释。不过，基本的概念还是一样，有业，所以有轮回；有业，因为有无明，所以有业。因为有执着受，所以有业。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为什么我们是在轮回？因为我们靠手专做新的业。那怎么南传佛教可以加深我们的唯识的了解？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唯识的方便就是思维、思法为阿赖耶的相分，识的相分。从世俗地的角度来看，心、意跟色，是不一样。从深一的角度来看，了解唯识，我们一定要用两个角度，他们是一样，还是一样？始发就是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就是心的相分，只是唯识的方便。因为这个香氛是加的， 所以分别这个香氛的见分，也是假的。那这样，因为我们否定我们的有耳，就是能有耳，就是能取跟索取的经验，我们否定，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真的境界。真的境界就是。一方面不颠倒的境界，一方面真如，这是唯识的方便。那怎么下手？怎么做？那个为师的新的过程也很有道理，是依照为师的文所成、思所成的智慧，为师是特别强调文所成、思所成跟修所成智慧要变成一谛，这样在我们能够入现观的过程。所以，难怪菩萨道在那个罗绮里的思维，也在现观的过程是很重要。南传佛教的内观是特别强调修内观要靠究竟法的经验，要用自己的身体直接体会究竟法。那体会究竟法，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那个阿赖耶的经验。是究竟法的经验的所依。如果没有阿赖耶的经验，我们无法直接体会究竟法。 那怎么南传佛教的内观的国称，靠阿毗达摩内观的国称，可以帮我们蛮了解阿赖耶的道理。那北传佛教的论点是给很多不同样的理由，为什么一定阿赖耶是真的经验？重要，除了那个受相神秘经的纪念，就是接生跟出跟接生的过程。我们最后离开这个身体的心叫做出心，那出地第一心的。存在的心叫接生心，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我们不一定需要深动，如果有深动，当然可以看。更详细，不过不一定需要行动来体会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明法跟司法。我们可以用内观。如果我们有彻底的了解现在的司法跟明法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是为过去的经验了解他的司法跟民法。那这样一直领导我们的心往越来越远的过去，一直到过去的生命，一直到现在的。生命的接生心就是注意第一心，到过去的生命的最后心，那这个阶段，你也为什么不能够分析？也可以分析，也可以看，虽然我们只能够看靠。意识，第六识，依照唯识，我们知道第六识的境界，就是音相，那音相是假的，不过。唯识是分别三种境界，心境、佛性的心，知境品质的知，然后读音，音相的音，单独的读，读音经。 那一是三种境界都会有，皈依法师等等这样说明。是，一是从佛教的逻辑来看，一是也会变成增量，不但比量。哎，什么一是会变成增量？如果有定，如果有解脱，那意识会变成能量。修行的过程虽然意识欺骗我们，是直观的过程也还是靠意识。所以我们的轮回，我们的解脱也是靠意识。所以观点虽然意识是我们的轮回的因缘，它也是我们的解脱的因缘。那意识如果能够看，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看，用内观看那个果实的过程，有定。那如果思维，我们出生的第一心，思维过去的最后的心，思维他们的终点，那可以发现什么？这个心从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要从现在的生命到未来的生命，那个心有多少心所？5个心所。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所有的心有最少7个心所，那个心没有定，也没有明根，它只有什么足意、受、想、思。是，那这样可以用南传佛教的修行的过程来了解唯识的道理，直接用自己的身体体会，阿赖耶。南传佛教是讲，北传佛教是讲那个安达拉巴瓦。中庸，南传佛教没有讲中庸，不过这个不是重要，因为南传佛、北传佛教所讲的中庸，就是南传佛教所讲的恶鬼。 重要是那个，我们从一个生命过到别的生命，我们是靠这个基本的心，这个基本的心其实只有五个心数。这是最基本的心。在积极的过程里面，心需要最少七个心数，好像眼识、耳识等等，有七个心数而已，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一点点。心的过程也很有意思。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跟修所成智慧，怎么配合了解心的过程？依照唯识的道理，多心多手会出现在一起。依照唯识的道理，我们可以同时，我们的耳根可以听声音，同时我们可以思维发，同时我们可以看颜色。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不会接受，不过如果我们接受阿赖耶，那没有什么问题。阿赖耶的所缘是什么？阿赖耶的所缘是我们的根所领纳的境界，我们的心里面的种子，对不对？现在唯识的了解是靠什么？是靠三昧的经验。这一点，唯识的论点是讲很清楚。要有三昧的经验，在我们能够了解唯识的道理。三昧的经验是什么经验？我们的说观跟能观， 融化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入三昧的时候，还会知道有声音，还会知道有声地吗？会不会？坐禅还会知道有声地有感觉吗？会知道，如果扩大所言，所有的所言都是新的所言，对不对？那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深入阿那巴那。同时感到身体痛，有没有做这种经验？那依教为师，新的过程从哪里开始？从为师教他衰而信，衰而信，衰，什么是衰？下面有舍，上面有一个。像绿哈，那个，衰二，衰二的意思是很快，对不对？速度很快。依照为师的了解，那个衰二心，这也能够一刹那而已。不能够有两个刹那、三个刹那。那衰而心出现以后。出现什么心？为师教他熏修，熏修心。熏修的意思就是教，熏师的熏，修就是教，就教教。心绪，我的口音不好。心绪就是骄傲的意思。 新教，新教境界还不需要什么名称，不需要什么依照规矩的说明，依照唯识的说明，心还不需要什么名称，不需要闻，不需要名句文身来求来教，依照佛教熏思是语言的根本，因为有熏思才会有名。即文，不过熏思不一定需要明，在禅定里面也会有，在内观，刹那刹那定，还是在瑜伽禅定，还是在第一禅，会有熏。会有诗，不过没有什么名句跟文，对不对？所以来求所愿，来寻思所愿，我们不一定需要愿。不过来决定所言，我们需要愿。你决定所言靠缘，你才会有清净的心，还是不清净的心？有清净的心，不清净的心，才会有等流。那内观的过程，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靠闻所成跟思所成的智慧。闻所成跟思所成的智慧，也决定我们的缘起的分析、缘起的了解。如果你这样思维，那缘起就是什么？缘起就是法住，有法住才会有涅槃，还是真如？没有法住，那就没有涅槃，没有真如。法住就是缘起。现在缘起的了解。是靠我们的闻、思跟修所成智慧。所以佛教里面有靠业的缘起，有靠阿赖耶的缘起，有靠如来藏的缘起，都有靠法界的缘起，不同样的缘起的了解，都是靠不同样的。什么的，司法、民法的了解。 现在，如果是用唯识的道理，从唯识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唯识的代数？现在因为时间那么短，我只能够讲很短。如果了解唯识的文说乘法、思说乘法、修说乘法，变成很逻辑的，怎么如相关的过程？了解 Parikalpita，Parikalpita 就是边说知，对不对？边际说知，你要了解边际所知，边际所知是假的。依他起跟缘成，缘成是真的，对不对？先要了解假的，才能够了解真的。南传佛教是讲同样的道理。因为不了解假的，所以我们执着。执着什么？执着缘起法。因为我们执着缘起法，我们就是在轮回。不执着缘起法，就是了解假的，了解边际所知。边际所知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想，没有真的想。同样的道理，这个虽然南传佛教不是讲那个桌子还是杯子是假的，不过我们不了解缘起，因为我们以为他们不是无常，不是苦，不是无我，对不对？虚伪为是，还是用同样的道理，只是假，不同样的思说成，不同样的文说成思说成智慧，所以相关的过程也不一样，相关的。所言也会不一样，因为他们就是强调，你，超越分别心，你需要如实分别。如是分别是超越分别心的条件。 如是分别就是了解那个边际所知是假的。因为他没有自相，他也没有共相，因为没有自相，不会有共相，对不对？道理是一样，只是唯识在空相里面也加一个真如，真如也是空相。南传佛教没那个《阿含经》的阿毗达摩没有这个道理，真如也是空相。所以我们能够直接用真如来离颠倒。那结果，如缘起的真的了解，我们先要了解那个靠语言的境界，所以在唯识的摄因跟摄无因依说的分别里面，先了解缘，随缘，才能够了解观待。观待就是收，我们另拿境界在有观待。如果我们不灵那境界，那没有观待。所以，唯识像南传的阿毗达摩，就是讲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能够破坏。这个轮回的苦，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通达灵那的过程，因为受缘爱，爱缘去，去缘有，所以我们继续在轮回里面。因为不了解收，所以我们转造新的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讲。不过，唯识的了解，比方说皈依法师是说明有先唯识、心唯识、教唯识那些不同五种不同样的唯识， 入内观的过程。从用菩萨道跟罗汉道的不一样是在哪里？依照为是罗汉只能够离烦恼障，不能够离所知障。为什么不能够离所知障？因为他的先观的过程是靠分别，所以依照唯识。来了解法无我，不但一定要超越分别的境界，所以需要，因为先观的过程是四圣谛，唯识是分别非安立谛跟安立谛，圣谛的谛。安立谛是靠分别，非安立谛是靠无分别智慧。罗汉也有无分别智慧，如果没有无分别智慧，他没有办法解脱。不过他的了解不是彻底的。那因为唯识的地位还是靠菩萨道的过程，菩萨道是强调什么？在究竟法里面，只有一谛，就是真如，空。究竟法不是四圣谛，是一谛。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那个四圣谛也还是世俗的了解，靠分别。连 五蕴十二处，也是世俗的了解，连，国岛国还是世俗的了解，因为是靠分别，靠分别就是。世俗的超越分别，就是神一的超越分别，就是超越有、超越空。这是唯识的道理。因为超越有，超越空，所以中道才是中道。不过，超越有，超越空，要了解有，了解空，两个都要了解。你不能够超越境界，如果你不熟悉境界，对不对？那因为现在时间差不多了，那如果我们了解那些道理，那唯识所讲的什么的司法分别，司法分别、民法分别是靠什么？是靠心的过程。这个心的过程也其实。从究竟法的角度来看是假的，唯识是说明，因为一个刹那里面有生跟灭，对不对？生跟灭是相违的法，怎么能够出现相违的法在一起？所以。了解有，了解空，是来超越有，超越空，超越时间，超越所有的名称，这就是唯识所讲的相关的过程。这个了解从司法开始，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滴水和分不能够出现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相是相违，对不对？滴就是因。火是热，对不对？ 不过地还是地，热，火还是热。那其实，我们的境界是超越所有的名称，超越所有的分别。不过还是在分别里面。所以，什么是究竟？发，超越空，超越有，超越所有的分别。怎么超越？因为那些发，他们不是假的，色法、名法不是完全假的，不过他们出现，他们只能够出现在超越空、超越有的境界。地、水、火、风能够出现在一起，因为有空，对不对？如果没有空，它们不会出现在一起。不过空还是，为师还是用阿毗达摩的道理，空的所以要有真才能够。那结果，佛所讲的法，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法，都是方便而已。相关的过程就是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需要那些闻所成、思所成的智慧，深入这个智慧，在世间这个智慧，在相关的过程，在相关的过程，那些相违的相都会出现在一起，为什么都会出现在一起？方便就是现在有不同样的唯识的了解，从宣章的角度来看，唯识是真的。不过也会有别的方法，唯识也就是方便。什么方便来超越有跟空的概念的方便，那现在 我们的终点是在，虽然南传佛教是将那些司法、民法等等为真的。还是他们的经验会加深我们对唯识的了解，因为这一次我们有时间看，在南传佛教所讲的相关的过程，一定有唯识的倾向。心是，其实是所有的法的所依，没有这个所依。所有的法不能够出现，我们了解这个所以，来放下所有的法。阿弥陀佛，现在时间已经，那我讲一点点这里，一点点那里，不过。希望我有给一些方向，怎么我们能够用完全不同样的看法来，了解，别的相关的过程。阿弥陀佛，那我们回向，एता वता चामेहि संपदां पुण्यसंपदां सब्बे देवा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भासंपत्तिसिद्धया एता वता चामेहि संपदां पुण्यसंपदां सब्बे भू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भासंपत्तिसिद्धया एता वता चामेहि संपदां पुण्यसंपदां सब्बे सत्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भासंपत्तिसिद्धया आका सत्ता चबुमथा देवा 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लोकशासनं आका सत्ता चबुमथा देवा 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देशनं आका सत्ता चबुमथा देवा 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तुमंपरं देवो वसतु कालेन ससंपत्ति होतु च पीतो भवतु लोको च राजा भवतु धम्मिको। 谢谢法师，下面是提问句。 阿弥陀佛。